在光明星爵之际，奥尔及利亚奥尔吉尔塔里扎尔特出版社出版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社会主义是科学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最近在出版社举行。